缅怀金日成主席民主刚果委员会近日在金沙萨宣告成立，民主刚果各政党团体人士参加了成立仪式。缅委会决定在7月8号之际举办缅怀会、业绩讨论会、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等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金日成同志的丰功伟绩。另外，缅怀金日成主席委员会近日在几内亚科纳克里宣告成立。